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精华学校特约播出，精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精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精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又是周末，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又要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一块儿来品读《史记·李将军列传》，这也是我们《史记》系列的第三期节目了，欢迎大家收听。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已将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全市1300多名优秀少先队员参加红领巾暑期成长营地活动，重温入队誓词；25对北京和田儿童牵手金和家庭一家亲交流活动正式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2号开始，教育部、卫健委共同起草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意见稿，到2023年，力争实现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不断攀升，近视低龄化、重度化日益严重，备受社会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近视患者人数多达6亿，几乎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其中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过70%，并逐年增加，青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日前，北京团市委在全市选拔出1300多名优秀少先队员参加红领巾暑期成长营地活动，让孩子们从拥有梦想开始为梦想成长。在红领巾暑期成长营地的大家庭里面，少先队员们齐唱少先队队歌，重温入队誓词，经历仪式教育，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新时尚，不断成长成为热爱生活、懂得感恩的小模范。此外， 3D 打印、制作红绿灯、涂鸦机器人等创新体验提升了孩子们的见识和精神，使孩子们感受到科学的魅力。心理辅导、组建团队等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活动培养了孩子们团结协作的能力。暑期来临，不少家长选择了带孩子出行。暑运刚刚过去一个月，北京铁路警方就已经帮助家长找回了8名走散儿童。北京铁警提醒带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尽量不要让他们单独行动。如果需要单独行动时，一定要告诉他们自己所在的等候的地方和电话，以免儿童走失。 一旦发现走失之后，请尽快找车站民警或铁路工作人员帮助寻找。昨天上午，2018年向幸福出发金河家庭一家亲交流活动正式启动，25对北京和新疆和田地区的两地儿童牵手结对。从即日起到本月9号，北京市妇联将通过组织家庭儿童开展牵手结对以及阅读体验、参观联谊等活动，架起两地妇女儿童的交流桥梁。金河两地妇女儿童将开展交流联谊、亲子阅读分享等交流内容，到天安门广场长城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前门步行街领略老北京文化，去中国科技馆体验现代科技，走进中国木偶剧院去欣赏卡通剧，感受艺术魅力。据了解，向幸福出发金河家庭一家亲项目是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援疆资金支持的，深化金河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品牌项目。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将于今年10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办，同期举办以语言服务与人类生活为主题的国际语言文化论坛，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服务系列论坛、人工智能时代的语言科技论坛、第二届中国语言康复论坛以及北京语言文化学校联盟校长论坛。语博会将聚集国内外语言文化的前沿思想和理念、高端技术和产品，搭建中外语言文化信息交流、企业宣传、产品推广和项目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周是第27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今年的主题是母乳喂养生命之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提醒，出生后1小时接受母乳喂养的新生儿存活率明显更高，婴儿出生后即使母乳喂养只延迟几个小时，也可能使婴儿健康受到影响。母乳喂养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要面对的一个主要公共卫生问题。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婴儿母亲们坚持母乳喂养需要得到来自家庭、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工作单位的共同支持，也需要相关法律政策为其提供充分的保护和社会保障。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教育面对面将继续进行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和大家一块儿来品读史记李将军列传，欢迎您继续收听。暑假已经开始，您给孩子安排好假期生活了吗？今年暑假，教育面对面与国内知名体育运动机构联手推出明日星主播暑期夏令营活动。活动中，中外教练老师将带领孩子们尽享体育运动的乐趣。同时，教育面对面将利用自身节目优势，带领同学们到北京电台参观访问，走进直播间、录音间、视频拍摄室、数字音频制作室，让孩子们体验和了解广播节目制作流程。孩子们还能得到电台一线节目主持人的专业课程指导，每个孩子还将录制属于自己的声音作品。暑期最后3期活动，请您抓紧时间报名，详细情况请关注教育面对面 RPC 节目微信公众号，点击阅读原文进行预报名，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及时取得联系。李将军列传出自司马迁史记190卷列传第49篇，本篇记述了汉代名将李广的生平事迹。李广英勇善战，一生与匈奴战斗70余次，人称飞将军。他治军简易，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得将士们敬佩。而尽管战功卓著，却一生坎坷，未得封侯，最终含恨自杀。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亲子同行，继续邀请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为大家来解读史记中的名篇李将军列传。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这个周六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来给大家解读史记李将军列传，这也是我们史记系列的第3期了。 何杰，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二附中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北京中小学名师工程实践导师，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成员， 北京市紫禁杯班主任特等奖、北京市师德标兵。何洁老师从教25年，常年担任班主任，实现着用我的生命状态影响学生的生命状态的教育信念。何老师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一块儿来品读《史记·李将军列传》。那么说到这个《李将军列传》，大家能想到谁呢？ 李将军嘛，就是李广。如果熟悉《水浒》的话呢，那个里面有一个善射的叫花荣，叫小李广花荣。李广自古以来是善于射箭，非常棒的一个将军。 《史记·李将军列传》呢，是出自《史记》190传，其中也是第49篇列传，就是单独为他一个人物写传哈。 对对对。 而且，《李将军列传》是《史记》当中的一个名篇。 对，应该说也是司马迁抱着这个充分的感情去写的。 嗯。 他有一个特点，即使你看他是文言文啊，但他在文字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基本上高中的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够读懂。它里边记述了好多的这个李广的战斗的经历，可以说写得非常的精彩。在我看来啊，现在有很多那种英雄独闯敌阵那个电视剧的表现，那真的都没有这个司马迁写的精彩。 那也就是说，写李广他可能更多的去描写了他英勇善战的那些细节。 哎，一个孤胆英雄啊，就是跟这个敌人对战里边，你读起来真的是惊心动魄。 那如此说来呢，他就应该在写作手法上和我们前次讲的这个廉颇是一点都不一样。 他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是吧？因为廉颇就没有特别多的去刻画他善战的那一部分。 对对对对。 嗯，那么到底这些反映了作者什么样的一种创作思想哈？我们稍后也给大家呢，通过这一集的介绍，我们逐一的把这个问题呢来解开。唐朝诗人王维有一个名篇《滕王阁序》，其中有一句话吧，就叫“冯唐一老，李广南风 。对对对 对。哎，对。那么这里的李广南风其实说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对， 李广大将军。 对， 说他南风是因为他这一生都没有 被封侯。 对， 就是按照这个汉朝的制度啊，将军如果立了战功以后呢，最后可以以封侯，就相当于国家给了他一系列的荣誉，他成为贵族，成为这样的一种国家给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李广呢，可以说英勇善战，战功无数，但就是封不了侯。 所以大家就会特别的奇怪，其实在古代的时候，这种征伐战场的将军大多数啊都是以这种战场的业绩来去向上啊攫取功名，我觉得、啊、 对对对对对。 但是偏偏李广又能干，治军又好，却没有封侯。 对，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来一块来探讨的，就是李广南封的原因是什么。司马迁呢是带着一种充分的同情惋惜，写出了这么一个失意者，一生失意的这么一个形象。可以说在记述李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把他自己的这个情感呢深深的给灌注进去了。所以呢，李广这个形象在中国历史上，在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当中也都激起了很大的共鸣，就是感到人生的这种难以预测、难以成就功名的这种遗憾。 我李广空背了一个飞将军的空名，可从来没有当上过前锋将军，如今我已两鬓斑斑，愧对先祖的几世英名啊。 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咱们啊可以来一起来细细的品一品， 对， 看看司马迁是怎么写的。 那他一定会通过各种细节的刻画来告诉我们这个原因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接下来也来看看司马迁在这篇传记当中呢，他是用什么样的手法来刻画李广将军的。这期间他会通过一些故事， 对， 是吧？ 这里边很多特别精彩的小故事。 对，我们给大家呢也来讲一下。 我呢就是李广身上呢有两个特别突出的点。第一个呢就是李广这种神勇，他可以说是这个历经百战，然后呢在跟匈奴的过程当中，原来你看咱们唐诗中有这句话叫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对不对？那就可见这个匈奴人是非常害怕这个李广的。那为什么害怕他？那这个李广这个人，这个射术就是射箭的技术非常高超，武功非常强，带兵打仗非常的勇猛，也非常的这个有计谋。同时呢， 待会儿我们还会详细说，就是李广又跟他的士族啊，跟他的士兵关系又特别特别好， 嗯、 可以说是一个战功好、武艺高、本领强，同时人品又好的这么一个人物。咱们先看看司马迁他是对李广的这种神勇的塑造。在这里边呢，我给听众朋友们先讲这里边所讲的这个故事，就是李广勇擒射雕人。这个射雕人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知道叫指石弯弓射大雕，就是说能够射天空大雕的人、 嗯、 那么这样的人呢，他是这个射箭技术应该是很高的啊。匈奴呢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所以他们就是实际上就是以射雕游猎为生。那个能够被称为射雕人的，他相当于这个匈奴当中我们今天的特种兵 哦，神射手。 神射手这种人的这个单兵作战能力是非常强的。李将军列传当中呢讲了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有一次啊，匈奴入侵上郡这个地方，皇帝呢就派了一个中贵人，就是这个相当于实际上是一个太监， 嗯， 就跟着李广，相当于到李广这里做监军，监督李广来作战。那么这个中贵人带了数十名这个兵丁去巡视的时候，正好碰到了，哎，遇上这个三个匈奴人。那这三个匈奴人其实就是射雕人。你想，你看他说中贵人将其数十纵，没有打过这三个人，你就可见这三个人的这个作战能力是很强的。结果三个人反而把中贵人给伤了，还把中贵人的骑兵快杀光了。所以中贵人呢就跑了，就赶紧跑回来去找李广来了。李广一听说这个事儿之后说，哎呀， 你遇上， 哎，这厉害，这个叫势必射雕者也。他说这一定是匈奴的射雕人、 嗯、 也就是什么呢，这是他们的特种兵、 嗯、 因为这些人的危害太强了，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抓住，干掉一个特种兵相当于干掉敌人几百部队啊、 嗯、 所以李广也没跟自己的这个大部队打招呼，原文是这么写的啊，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 去追这三个人， 追这三个人，你想想， 带着 一百多个人 。 那么这三个人怎么样呢？可能在刚才打仗的过程当中，马丢了，所以这三个人在步行。 嗯， 所以他们走得慢。李广远处一看，看到这三个人了，他令其张左右翼而身自射彼三人。他一看这三个这个射雕人在这儿。李广他不是说大家一块上去把他抓住，这是李广那股豪气上来了，我要对付对付你，你不是特种兵吗？我是特种将官，我比你还要强。但是呢他也知道这三个人厉害，所以他就让这自己的部队啊给拉开了阵势，相当于把他们包围住、 嗯、 别让他跑了就行、 嗯、张左右翼， 哎，张左右翼展开，然后他亲自要射、 嗯、 结果射杀两个人，生擒一个人，一审问果然是匈奴的射雕人、 嗯 啊，这个时候就把他要捆上马，准备要带回去，对吧？结果远处匈奴数千骑兵在远处看到他们了，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右骑，皆惊上山阵。这匈奴一看，哟，汉朝有一个大将军把我们的特种兵这给抓走了，就100多个人敢于深入到这么远的地方来，那这是不是他有疑兵啊？有疑惑我们、啊？ 嗯， 是双方打心理战嘛、 嗯？ 这就有点那个空城计那个意思了， 嗯、 是吧？哎，这样的话呢，这些人就上山列阵，等着这个李广他们。这个时候，《史记》是这么写的：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这个李广的士兵有点害怕了，准备要跑了。这时候，李广脑子非常清楚，这就是他神勇了、啊。他说。这个地方离咱们的大军太远了，现在咱们靠这100多人走，那匈奴立刻 追上来， 追回来，追上来，他的箭那咱也没人家箭快啊，对吧、 嗯、 很快就能把咱们射死，现在啊咱们别走，咱们留在这儿，他们一定认为咱们是大军的这个诱敌之人、 嗯、大军在后面， 对，他一定不敢来打咱们、 嗯、 双方打心理战嘛。然后这个李广反而命令自己的部队 向前， 对吧？于是上前到了匈奴这个军阵2里的地方，离他2里地，停住了，说：“大家都下马，结鞍，不打了。这告诉你，你来吧，这就是空城计嘛，空城计的做法，就你来吧。”然后他这个士兵就说：“鲁多且近，急有急奈何？”说这士兵说：“敌人太多了，这离咱们又近，真有急事怎么办？”这个李广还安慰他们说：“你放心。”比鲁以为我走， 那些这个敌人呢认为我要跑，结果我们把鞍子都解下来表示我们不走。 嗯， 咱们这是要确定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让他们误以为对方特别希望人家来剿灭咱们。哎，结果果然匈奴的部队叫胡骑遂不敢骑，匈奴的部队就不敢追上来。你看，应该说这个李广是大智大勇啊，他有这样的一种劲头。 他不单善战，而且还真的是很有计谋。 对对对， 嗯。 然后呢，这个匈奴兵当中呢有白马将出护骑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中解鞍，令士接纵马卧。敌人呢也想试一试，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对不对？结果就真的出来了。出来以后，结果李广上马和十几个士兵就把那个敌人的白马将给射杀了。射杀以后又回来， 你来我就打， 你来我就打你一个，打你一个我回来，我也不往你走，我一其实做出一种姿态来，我就要引逗你进攻我。 嗯， 我越引逗你， 你越不敢出来， 越不敢出来。结果回来以后还气人家，对吧？故意的又把鞍子解下来，又让大家趴那睡觉。哎，等到天晚了，这个匈奴兵一看，几千匈奴兵一看，那一百多汉军一看，这个天晚了，万一汉军真有大部队偷袭上来怎么办呢？哎，干脆撤吧。所以这夜半的时候，担心周围有汉军有埋伏，于是就都撤了。 嗯， 第二天早晨，李广带着这一百多个人回到了大军，可以说经历了非常惊险 的一夜。 这一夜，但这一夜呢，写完了以后啊， 嗯， 这个司马迁特意交代了一句： 对， 大军不知广之所知，故服从。就是这个整个军队， 嗯， 不知道李广干嘛去了。就没跟出来，如果真的跟出来了，反而可能又暴露了。 嗯， 哎，这些人呢很了解自己的将军，知道自己的将军就有这样的习惯，出去就个人执行任务去了。执行任务去了以后呢，反正准不有事儿，他们也非常相信自己的将军。 嗯， 所以他们也没跟出来。哎，万一有那个不放心的跟出来几个，没都跟出来，跟出个一百二百又找来了，还麻烦了。那对方一看，合着你就一百二百人。所以你看这司马迁写着写着，就是他其实他考虑写这个东西，他考虑的非常周到。 对， 既写了这个李广的勇敢，但同时又交代了一句，其实这说明什么？李广非常善于治军。 对， 他和他的这个部下有着很好的默契。哎，最终才使得这次危险的事情化险为夷了，它竟然是有这么一个作用。 这一段呢，司马迁是用了很多的笔墨来着力的塑造李广将军他的神勇啊。通过刚才何老师给大家讲解的这个上郡啊，这一战，这一段的最后是这样写的：大军不知广所知，故服从。 对， 这里边呢也暗含了李广治军的一些举措。 对 啊， 嗯， 刚才我们说到了特别默契， 很默契，就是大家知道，哎，这个哎，大将军没让咱们出门啊，那咱就别走了。那大将军去哪儿了？放心，大将军肯定没什么事儿。就大家都还是很了解他的，所以大家都没走。这一没走呢，实际上就反而给刚才的那种举动啊，哎，留下了创造这个比较好的条件， 对，配合了一下哈。 对，所以有人评价呀，说这个李广治军还是很棒的人，他。这个人家用词叫简易， 简易，哎，对， 哎，什么是简易呢？简就是简单，易就是容易，就是这个人治军很随便， 随便， 随便，是这样，好像是很，说是随便，其实就是随性， 又随便又随性，好像用在治军里面，真的不是什么特别褒义的词， 哎， 我觉得 哈，对对对， 那么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李广治军的故事，同时也想问问何老师，李广治军的所有的这些，比如说我们讲完了，是不是也是他不能够封侯的原因之一？ 嗯，好，待会儿我们再说。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二附中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北京中小学名师工程实践导师，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成员，北京市紫禁杯班主任特等奖，北京市师德标兵。何洁老师从教25年，常年担任班主任，实现着用我的生命状态影响学生的生命状态的教育信念。刚刚呢留了一个扣哈、 啊、 说到了他治军简易， 简易， 简单的简，容易的易。 嗯， 浩浩说了，简单容易就有随意， 对， 随 性，随便， 随 性，随性，对。 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这好像不是什么褒奖人的话呀。 哎，对，这也恰恰是这样的。你看司马迁这个通过一个李广，还有另一个人叫程不识，就是认识的、 哎、 认识的人、他通过李广和程不识两个人治军的不同特点啊、他其实在这里边就把两个人的这个治军的方式不同给讲出来了。 这是一个对比， 做了个对比。哎，做一个对比，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这里边治军到底谁优谁劣啊，这个 程不识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哎、程不识也是当时的汉朝的一个名将、当时两个人他跟李广都在边关镇守，程不识跟这个李广之间治军有什么不同呢？司马迁是这么介绍的啊、他说广行无布行阵，就善水草屯，设止人人自便，不羁刁斗。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个李广带兵啊，你看咱们军队不一会儿走正步吧，齐步走，正步走是吧？李广带兵没这样，随便走， 随便走， 随便走，满世界走， 就没有什么军容军纪是吧？ 不讲那个，对，就是，然后呢，就是就善水草屯，就哎，这地儿有水草地儿， 是、我就驻扎， 就驻这儿了，对吧？很随意。而且呢就是在这住的时候不是说不安排放哨，就是不是那么严密，严严也派个哨兵，也倒是也放、也这样，他很随意。这个程不识呢不一样，正步区行伍营阵击刁斗。这程不识呢这部队就是比较正齐， 正齐、 走正步、走齐步、是吧、 嗯、 这个安营扎寨弄得很整齐。嗯， 然后很规范， 很规范。哎，驻军的时候也必须有岗哨，有暗号，就都这都要有。 这也对呀、 这是对，这打仗应该这样、是吧？哎，对，这个待会儿我们再解释再说啊。然后这是一个啊，这是从治军上的性格。然后那个为人上呢，他这个俩人性格也不一样。因为有时候这个军官呢、经常向上要写个文书啊，写个这个报告啊，得有些文件的往来。这李广这个人呢，幕府省约文书急事，就这人不爱写。就说上级让交报告，哎，这简单写俩字交上去了，哎，这个程不识呢，哎，特认真，特别认真的写啊，怎么打仗的，干嘛了，怎么介绍的，反正就弄得特别的细致，就简单的说，就是程不识是规范化，这个李广呢就比较随意，哎，但这两个人呢，两个人打仗呢，李广呢的这个部队呢未尝遇害，就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带他的损害。这个谁呢？程不识的部队呢，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一种危害，就俩人都没有遇到过麻烦，都没有因为他们的排兵布阵，遇到过麻烦。 刚才我还是想期待着，我说既然有这样的一些治兵上的不一样哈、那么会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战斗的时候，会不会就马上看出来谁更胜一筹？ 对， 看来尽管他们的治军方式不同，但是他们并没有遇到过什么恶仗， 这叫 也没在这里分出过高下， 没分出高下，叫什么呢？叫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就这些人良有治军方法吧。哎，最后其实，在打仗上，并没有明显看出不同效果来。这个程不识自己做了个解释，他说啊，李广军籍简易，然鲁族犯之无以进也。他说李广这个人治军呐、非常随性，很简易啊。 对。 但是如果敌人侵犯他呢，你也禁止不了敌人的侵犯，人家还是要打你的。但是呢，李广呢，其士卒亦乐，贤乐为之死。说李广的士兵，愿意为他卖命。就是可能我们禁止不了敌人来打，对吧？可能有我们显得阵容很随性，也不是说功劳非常分得清楚，张三什么功，李四什么功，没说这么清楚，但是。李广的部队，李广的士兵愿意为李广卖命， 那就这就是取决于李广的人格魅力。 人格魅力。然后呢， 陈牧师自己说，他说我军虽烦扰，我这人很麻烦，他承认自己麻烦啊。他说我虽然麻烦，但是怎么样呢？敌人也不能侵犯我，哎，我也行。陈牧师讲完自己的这个观点之后呢，哎，司马迁还做了句评价， 嗯， 他说：“事实汉边郡李广、程普实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 害怕李广， 害怕李广这个简略简易、嗯，你别看他随意、显随性，我打不过他，他害怕。士卒亦多乐从李广， 愿意跟着李广， 愿意跟着李广，而苦程普实，就觉得这程普实太难， 跟他太辛苦， 带兵太辛苦，我这不爱跟他带兵。可是。”司马迁没有说程普实不好， 嗯， 你看司马迁说了一句话， 嗯， 程普实孝景时以硕直谏为太中大夫，为人廉，谨于文法， 嗯， 就这个人很正直，愿意直谏，为人清廉，在文法上就文章法度上很严谨， 嗯， 司马迁对程普实也高度的赞扬，也就是两个人，一个是靠人格魅力带兵，一个是靠严整军容来带兵，换一个说法，一个是人治、 一个是 法治。后来啊，这个司马光评价过，司马光是这么说的，他说孝不实，虽无功犹不败， 嗯， 就说如果仿效程不实， 嗯， 你虽然不能建那么大的功、 对， 但不至于失败、 嗯， 孝李广，险不复亡。说你谁要是模仿着李广，没有不败亡的。所以你会发现，司马光其实更赞赏程普实。 对， 他不赞赏这个李广、嗯，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李广呢，他打仗毕竟他有太随性了，太人质了。那这就完全靠你李广的个人魅力。那万一没你的将军不在了， 嗯， 你这个军队还有没有战斗力？ 对。 这一支军队如果只是为你将军一个人去拼命的话，那这支军队是有问题的，对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人打仗爱行险，这个诗人化的战役，动不动夸这打仗跟写诗似的。但是战争这么严肃的事情，固然司马迁可以把它写得很有诗意，但实际上在从打仗的角度来讲，不见得是最好的。 嗯， 司马光这话说完以后呢，清朝这王夫之呢对司马光这话呢他有不同看法。他说以武定天下者，为将者有功有守，有将众有将寡。意思是什么呢？带兵啊有不同的带法的、 嗯、 有带兵的，有带将的，有率领大规模部队的，有率领小规模部队的。他说程普实这个人呢是正行武，机雕斗，治军部，守兵之将。这个人是善于守。广之简易，人人自便，工兵之将。这些人是善于工。哎、嗯啊，你这么说，王夫之，我觉得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嗯、对吧？所以这个程普实说，我无害，对吧？但是主动进攻，哎，确实创造性上那不如李广。 您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一部电视剧来，您看过那个《亮剑》？ 亮剑，对， 是吧？ 对， 这就是《亮剑》里面这个叫李 云龙。 对，这就是李云龙的那个做法， 对对， 会有些相似哈。 对，有点相似。实际上呢，我当时看那李云龙的时候，我就想起李广这个来，就是他是凭着一种自己将军的个人魅力， 嗯，还有他的这个类似于李广的这种。谋略， 对， 智慧， 对， 嗯， 哎，他就打赢了一仗又一仗，但是这个仗啊，就是李广的这种打法，或者是咱们说李云龙的这个打法呀、啊，他实际上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整个的这个匈奴跟汉朝之间，汉朝处于战略守势的时候，他是有用的，就是一旦是汉朝变成战略攻势，大规模战役的时候。李广这个做法肯定就有问题了。 那可是刚才我们不是说他是善于攻的吗？ 善攻，对，那个攻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指战术上的攻，就是说，你看你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这个亮剑啊，李云龙他们到军校去学习，军队要正规化。他说：“你看我们打游击战打惯了以后，我们在朝鲜战场，我们实际上就吃亏了。那么这个我们凭着我们的血肉之躯和美国人去。”打，但是我们是吃亏了，所以后来，哎，这个李云龙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军就是一旦进入到整个军队的正规化建设的时候， 那确实还是要有这个，在比如说特别是正面，比如我们三大战役的时候，你就不能用李广这个办法来打了。我也就理解为什么后来李广南风啊，他确实有他客观上的这个因素，因为李广其实是在战略防御的这种时期，他你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其实是说他是防守之将，作为防守之将偶尔进攻一下他会更有助于防守，程不识只是守，所以程不识会守得很痛苦，但是如果变成一个正面战场向匈奴大举反攻的时候，李广这个做法还是有问题的。事实上后来李广司马迁也没有客气，也写了李广很多败仗，甚至被擒过，只能说吧，两个人带兵各有长处，司马迁没有认为程不识的不好，因为他对李广很有感情嘛，也写了很多李广的好，但是司马迁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对李广的批评他没有明说，在这里边他为李广惋惜，其实也多多少少惋惜这个李广时运不济啊，因为待会儿我们会说到，就是李广这人命不好，这是这个原因。 所以说李广呢，多有胜仗，但是他的军事指挥有他的局限性。 对，有他的局限性。 《李将军列传》出自司马迁《史记》190卷列传第49篇，本篇记述了汉代名将李广的生平事迹。李广英勇善战，一生与匈奴战斗70余次，人称飞将军。他治军简易，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得将士们敬佩。而尽管战功卓著，却一生坎坷，未得封侯，最终含恨自杀。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亲子同行，继续邀请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为大家来解读《史记》中的名篇《李将军列传》。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请何杰老师来为大家解读《史记·李将军列传》。这位李将军便是大家都熟知的李广将军。说到李广将军呢，大家更为熟知的可能是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件事儿， 对， 就是射虎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可能比刚才我们要讲的这些他在战功上的这个卓著的这个表现 更具传奇色彩， 真是。 将军，前面好像卧着一只老虎。哦，射中了，射中了，将军，我去看看。哟，原来是块石头，将军，您的箭射进石头里去了。将军真神力啊。 我们小的时候肯定都读过卢纶的塞下诗，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对吧？讲的都是，实际上就是在写李广射虎射石这件事情。 对， 可以说司马迁用了一种诗化的手法来写这个李广，就是说有一次李广出去这个打猎，见到草中远处可能这个一吹风啊，他就以为哟有只老虎就要冲自己来了，所以李广是在情急之下拔剑抽剑就射出去了。所以人在那种极端的应激情况下可能会有极其强大的力量，结果砰一下那箭就叫中石莫足，啪一下就射进去了，就射进石头去了，厉害。结果第二天早晨再一看再一射不进去了，因为就那股劲儿没了。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对，因为我曾经看过，比如说咱们看过新闻， 对， 那个孩子被车压在下面， 对， 那个妈妈 对 一下把那个车给端了起来。 对，那就是那种应急的那种力量，这是真是有可能。他远处一看，他一看老虎扑过来了，他就第一反应他要保护自己嘛，所以他要射虎啊，所以啪一下射出去，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事实上李广这个人呢，又后来也写到他有射虎的经历。 那说到这儿呢，忽然就有一点感慨啊。前一期我们在做《魏公子列传》的时候，我还特意去找了一些影视作品哈，可以丰富我们的这个素材嘛。 是是。 但是我忽然发现，里面讲的和您讲的这个原著的东西， 对对对， 它会有很大的不同， 是吧？这个电视剧作者是有改编了。 比如说您在讲这个《魏公子列传》的时候，侯莹他是 数着你 十天 到 大仗， 对对对， 我在自杀， 对 对, 对, 对。 但是在电视剧里呢，他是死在了信陵君眼前，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当时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比如说孩子哈、学生。他有时候他可能会说，现在有这么多的影视剧作品历史题材的，我可以去看那个呀，我干嘛要拿着一本书然后去读那么难读的古文啊？我看完电视剧我差不多这历史我就知道了，您觉得可不可行，可不可以呢？ 我认为是不可以的。首先呢，我们要第一条啊，就是现在的影视剧啊，它的改编呢，它对历史的演绎的味道会更重，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这是第一个。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小说也是有演绎嘛，这倒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流传下来的经典名著，它哪怕是一个字的变化，它的意味都会大有不同。电影电视剧呢，它出于它的考虑啊，出于这个画面效果呀，或出于现场的感人的 冲击啊，冲击力啊， 哎，它可能用它的方式来去诠释这个情节。但是它的这个诠释的情节呢，就比如说你刚才说侯莹的这个在死在这个信陵君面前啊，我个人理解就是编这个电视剧的这个作者，他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司马迁当时那么写的用意，换个说法，他没有真正读懂侯莹，他只是感到侯莹，哎呀，我士为知己者死，他只是看到了这个层面，他没有看到侯莹士为知己者死背后那份深深的智慧，深谋远虑这块他没看出来，所以这不管怎么样，他是一个遗憾。而这些东西呢，只看形象性的、刺激性的这个影视片子啊，其实对我们孩子或者说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思维水平的体其实是不好的。因为啊，我们讲现在是叫读图时代啊，读图时代我们感受东西就太容易了，容易我们的大脑 就不转 不 思考， 不思考的结果就是退化。所以当然这个话其实说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啊，就是我们特别希望的就是科技、传媒、社会的进步能够让人们更智慧，而不是更愚蠢。那怎么样让我们人更有智慧呢？读古圣先贤的名著，特别是这种文字性的名著，去品读这里边这种文字的意味。就比如说啊，咱们还拿刚才咱们说的李广善社这个地方来说呢，原文是这么写的：广初猎，见草中时，以为虎而射之。如果把它改成广初猎，见草中有虎而射之，你看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他其实是见到草中时以为虎， 是虎， 而不是见到草中有虎。那这个是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再有后面那个，你看你别小瞧这几个字，众石莫足，视之石也。而那如果是以为虎而射之，视之石， 就是把这个众石莫足给它去了， 去掉，就变成视之石也，或者说把它变成以为虎而射之，石为石也，实际上就是石头。那它只是一个客观的交代。但是按照司马迁这个写法呢，众石莫足，视之石也。这个话出来以后，你看那味道是不一样的。换一个说法啊，广出猎，见草中有石，以为虎而射之，非虎石也，不是虎而是石。没有那个视之石也，看一下是石头。它的区别在哪儿呢？那个就是一个客观的介绍啊，以为虎一射，结果不是虎，是石头，就是告诉你一下。但是这句众石莫足，视之看也，石也，石头有一种惊讶的味道。你看，你别晓得这个写法，稍微一换换，它就是有一种惊讶的味道。哎呀，然后因复更射之， 终不负时宜。 嗯， 就是再设一下， 设不进去， 设不进去， 就有点那种遗憾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所以这个时间关系啊，我没有讲的非常的详细，但是我们就从这些细微的文字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司马迁在写这些话的时候，他对这个李广的理解，他其实就已经写进去了。那我们去读传统名著啊，哎，其实就是要在这些语言的品味当中去把握人物形象，把握作家的内心世界。这个恰恰是我们语文课或者是这种名著阅读非常非常有味道的地方， 也是很多的影视作品传递不出来的。 对，我始终觉得就是影视作品呢，它有它的长处。我确实看到很多特别棒的这个改编的电视剧，它确实是有些原著所改编不了，原著有时候显得很邋遢啰嗦，这个拖沓，这个哎，但是呢影视作品和文字作品相比，它缺少了一种这种文字所有的特有的精炼韵味，这个又是影视作品所没有的。 我想这里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写上一个括号，就是经典的文字作品。 哎，对对 对,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经典的文字作品它确实没有那个拖沓啊什么，它没有，它就那该写每句话都是经过，你看《红楼梦》那么老长，每句话都没有废话的，但是它不拖沓，但是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值得品味。这就是经典作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读经典。 所以有时候我经常跟我的同我的学生讲哈，这就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它甚至每一个字都值得让我们去揣摩，我们在揣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有智慧的提升，情感的收获，哎，你会觉得求知还是很快乐的。 好，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先和大家呢一块儿品读到这儿。今天我们为大家品读的是《史记·李将军列传》。那么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了，为什么李广一生不得志，一生没有封侯？ 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莫笑我是多情种，莫以成败论英雄，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嘿呦嘿嘿嘿呦嘿，管那山高水也深，嘿呦嘿嘿嘿呦嘿，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嘿呦嘿嘿嘿呦嘿，茫茫未知的旅程，我要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北部、东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总的来看，明天午后和夜间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对于交通出行影响比较明显，提醒大家外出的话，注意关注临近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李将军列传出自司马迁史记190卷列传第49篇，本篇记述了汉代名将李广的生平事迹。李广英勇善战，一生与匈奴战斗70余次，人称飞将军。他治军简易，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得将士们敬佩。而尽管战功卓著，却一生坎坷，未得封侯，最终含恨自杀。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亲子同行，继续邀请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洁为大家来解读史记中的名篇李将军列传。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我是杨洋。今天继续邀请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洁老师来为大家解读史记李将军列传。那么在上两个部分呢，我们和大家介绍了李广的神勇啊，李广的善射。那么在很多的这个小故事的描述当中，我们已经接近了李广这个人他的这个内心哈。 嗯，对。嗯， 但是在这个李将军列传当中，司马迁有一个深深的遗憾，那就是李广呢虽然有这样那样我们所说的这个智慧优点，治军简易等等， 对对对对， 但是古代人或者说现代人都一样，就是所追求的被承认的那一点上始终没有得到，这到底是为什么？ 对，明朝啊有一个学者叫陈仁熙，这个陈仁熙先生在评史记的时候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啊，子常作一传必有一主宰，他说就是司马迁写一个传呢，一定会有一个主宰，如李广传以不遇时三字为主，遇不着好时候。 对， 卫青传以天性二字为主，卫青这个人上天太幸运他了。其实这里面他就交代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李广后来在这个就是史记里面也记载了，李广自己也说，他说我这个人呐，树基。什么叫树基呢？树就是我们现在数学数字这个树，就是命运。 嗯， 基就是奇偶数，奇特的奇。 嗯， 意思就是命不好。李广自己也说自己，他说自己命不好。 那这个陈仁熙先生说的是不遇时， 对， 就是没遇上好 时候。好 时候 其实就是命不好。 就是嗯，对， 清代呀，也有一个学者叫牛运镇，这个牛运镇先生啊，他就这么说，他说啊，一篇感慨悲愤， 全在李广树基不遇时之事。就说这一篇文章啊，让人感到悲愤，就是写这人树基不遇时，就是这人倒霉啊。你看他这边就讲了这么几个事儿，说当时呢汉文帝时期李广其实就出名了，这个汉文帝还赞扬李广呢。 汉文帝应该是汉武帝的爷爷 那一辈了，对吧？就已经赞扬他了。你看当时汉文帝就说，惜乎子不遇时，可惜你啊没碰上好时候。汉文帝就跟这个李广说你要在汉高祖时期，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匈奴打更狠的时候， 对，刘邦那个时候有点束手无策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力挽狂澜是吧，你就不一样。现在呢整体上汉朝是属于守势比较平稳的时候，你可惜了。所以你看当时呢这个汉文帝一说惜乎子不遇时，这就服了树基二字。 公元前129年，汉朝军队第一次远征匈奴，李广和卫青等四位将军各领一万兵马出征塞外。李广论作战经验胜人一筹，胜算最大，运气却最差，遭遇匈奴主力，李广受伤就擒，之后侥幸逃脱，才回到长安。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李广和张骞出右北平打击匈奴，匈奴四万大军包围李广所率四千人，张骞的部队迟迟没有到位，李广的四千士兵几乎全军覆没。从容四十余载，残酷的现实和不佳的运气让封侯的机会一再和李广擦肩而过。 李广应该说为汉朝立功了，击败吴楚，就是当时吴楚七国之乱，结果接受了不该接受的赏赐，结果没被皇帝赏，好不容易打赢了一仗，结果被人抓了，该出击这个部队道上又晚了，总之吧就是一堆的事儿， 阴差阳错 、最终就是命不好。这个当时这个司马迁还写啊，这李广这弟弟呢非常有意思，李广这弟弟吧战功没李广显赫，封侯了， 是李蔡， 李蔡对，还做到代这个地方的这个相，甚最后还被封为乐安侯。所以呢这个李广呢他自个儿感到很委屈啊，说这个怎么回事呢，这人在委屈的时候呢他就干一事儿，他就求神算命了。所以李广就问了一个算命的，他叫望气，就是这个就是星象家，就那时候就有，就问这个人叫王朔，他说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说那些人水平也就是一般，结果他们凭借攻击匈奴他们封侯的有数十人，广不为后人，我没落在别人后面，然无尺寸之功得有得以封邑者何也，那我怎么就一点功劳都没有，不可能给我个封邑呢， 是难道说我的命里就不能够封侯， 我是不是就命里不行，这是不是就是我命的问题啊。哎，这个王朔就这个恨在古代是遗憾的意思，他说你是不是有什么遗憾的事，或者说你做的不是那么让你觉得满意的事， 是自己对自己， 对你自己有没有对自己做的让你觉得自己不满意的事儿？ 那李广是怎么说的？ 李广怎么说的呢？李广说：“我想起来了，吾常为陇西守，羌常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什么意思啊？他说：“我曾经在陇西驻守，当时羌族人造反。”我把他们引诱了投降了，投降了八百多人，结果我骗他们，我把他们都杀了。 这不是跟白起有一拼吗？ 对呀、就是当然白起比他杀的多得多啊，但是杀降族这个应该说确实是非常不好的。司马迁呢对李广高度的赞扬，但是李广的缺点司马迁也绝不客气，所以这就是司马迁非常可贵的地方。 他其实是讲了两件事情，这是其中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李广在倒霉的时候路过霸凌，曾经被霸凌当时不知道李广这个人，就是曾经被霸凌被羞辱过，等到李广又重新被任命的时候，他就把这霸凌给杀掉了。所以这些事情，这就是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你有毛病我也给你写出来，等于说这两件事儿其实都实事求是的写出了李广身上的不足，个性上的缺点。所以王朔就跟他说，他说祸莫大于杀以降，在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祸莫大于就是杀掉降军， 降军之人，降我之人，你把他们杀掉了，那这就是你不能封侯的原因，就也是很直率的告诉他说你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就可以想见啊，这个李广在可能真的是走投无路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得不就是开始去 就一是求神问佛吧，对吧？就到处就去问这个问算命先生了。算命先生一说，就让他心就更凉了，就等于说就自己就真的就命运就是非常差。所以司马迁借这个呢，一方面写出了李广身上的不足，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话呢是由李广说出来的，所以李广对这个事情呢也是有反思的，又把这个事情和他不能封侯这个联系起来，实际上又更写出了李广此时啊内心的这份悲凉，这一辈子就希望能够封侯，就是满足不了。当写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这个整个列传呢、啊、就差不多就该结束了，就写到李广最后一次有机会，因为那个时候兄这这个广从大将军轻击匈奴，他准备跟着这个卫青啊去出击匈奴，抓到了俘虏，知道单于， 哦， 敌军单于在这儿，我自个儿带兵去了。你看，这他把底下人不管了，他带兵去了，而令广远而大军行水草，其势不屯营。那个地方水草少，路远，根本没法驻军。我从刚刚结发就是少年时期，我就跟匈奴打，卫青比他小好多呢。 对， 他说这个我去向一个青年将军求这么一个机会啊，你这真的有时候读起来心里 好凉， 很心酸的。结果呢，将军卿亦因受上戒，以为李广老庶几，无令当单于。什么意思啊？这个卫青其实已经暗中这既有汉武帝的这个授意，也有卫青的私心。这些话司马迁什么话都没说，我反而把这事给你写下来，你们自己看着办，读者自己看。哎，与此同时呢，有个叫公孙敖的人刚刚把侯爵丢了，哎，结果呢，这个做中将军跟着大将军，然后这个大将军这个卫青呢就让公孙敖，他想让公孙敖做，就他带着公孙敖去抓单于， 等于把这个机会留给了公孙敖。 哎，对，给他了，哎，故意让这个李广走。所以李广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呢，向大将军致辞，就是请求说你不要这样，不要让我走。结果大将军不听，然后令长史封书于广之幕府曰：急一步如书，赶紧到你那地方去。这个李广很生气，没有拜辞大将军就走了，然后亦甚愠怒而旧部， 到了自己的部队，引兵与右将军义基，就和叫赵义基这个将军两个人合军出东道，结果怎么样？君王岛向导没了， 走丢了， 走丢了，走丢了以后就落后了，这个部队就晚到了，你说多倒霉啊，是吧？ 是。 部队晚到的时候，大将军跟单于已经打起来了，结果单于就跑了。这一跑了以后呢，弗能德而还，就没有抓住大将军，向南越过了这个南绝牧，于是就是他们就回来，正好遇到了前将军和这个右将军，然后遇到了这个李广他们。等到李广他们再见到这个大将军的时候，这个大将军这个谁呢，卫青呢，就持备劳卫广，就给他送了顿饭，问你为什么迟到，就是追究他，实际上就是责任 归给了李广， 归给李广了。这个时候李广怎么样呢，就真的觉得是一种屈辱啊。 嗯， 卫青还给皇帝写信呢，说这个李广怎么怎么不对，李广没有回答。这个时候李广自己说了一段话，他说，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部，我自己上表请罪。到了幕府以后，李广对他的麾下说了一段特别特别感人的话，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喜广步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灾？今广且广年六十余，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力。就是刀笔之力，就是我不能再面对人家在审判我，那是一种屈辱。于是遂引刀自尽，于是就自杀了。这一自杀呢，广军士大夫义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大家都为他流眼泪。等于说一生啊，经历大小七十多次战役，英勇神武的李广最后实际上是被卫青给屈辱死了。那你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在这里边司马迁对卫青的态度就很明显了，那么司马迁对李广这种深深的同情也就体现出来了。 哎，李广英勇善战，一生与匈奴战斗七十余次，人称飞将军。他治军简易，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得将士们敬佩。而尽管战功卓著，却一生坎坷，未得封侯，最终含恨自杀。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亲子同行，继续邀请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为大家来解读《史记》中的名篇《李将军列传》。 我们实事求是承认啊，卫青在出击匈奴里面，卫青是立了大功的， 是 霍去病也是立了大功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卫青有一个姐姐卫子夫，对吧？ 他是外戚， 哎，他是外戚。霍去病固然能干， 嗯， 但他是卫青的外甥， 嗯， 等于说他们之间都是有着这种 裙带关系， 裙带的关系的。 嗯， 卫青的孩子还在特别小的时候就被封侯了，刚出生， 襁褓之中， 哎，襁褓之中就封侯了，那你这个事儿确实就是不公平。除了李将军列传之后，我们可以把卫青和霍去病的传两个对比着看，你还是能看出很多。打仗的时候遇到缺食少水，士卒不进饮，广不进水，士卒不进食，广不尝食，这就是前面我们说的为什么军队愿意为李广卖命啊。 嗯， 这是多么好的主帅啊，兵没有吃饱我不吃啊。 嗯， 但是霍去病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 霍去病是怎么回事呢？霍去病你看他也说出来匈奴不灭何以家为这样的话，是吧？ 嗯， 但是你看他在打仗的时候，其从军天子未遣太官击数十胜既还，重车余弃粮肉而事有记者。意思什么呢？嗯，他在打仗的时候天子曾经给他好吃的好喝的粮食和这个肉，结果 一车一车的扔掉。 嗯，对。 但是 然后士兵饿着， 士兵们却饿着，骑在塞外，足乏粮，货不能自振，票骑上欲踏驹。意思是什么呢？他自个儿在那踢足球， 踢足球。 所以这么一对比，司马迁就很客观的写出来，你们这些人为国家立了功了，我们要肯定你，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人，作为一个你能不能够做好一个让士兵爱戴的将军，你们和李广相比就差得非常远。所以李广生前可以说是深受士族爱戴，死后得到天下人的哀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嗯， 而卫青呢，在这个作品当中呢，司马迁就说天下贤大夫无称焉，就是天下那些贤士大夫没有赞扬卫青的。你看卫青立那么大功，没有人赞扬他，应该说历史还是非常公正的。那就是等于说卫青这个人有才华，能隐忍，但是心胸不开阔。就是人家曾经就说过，说卫青说你这么大的将军，你就不能够为皇帝举贤任能吗？哎，卫青回答说这些事儿是皇帝的事儿，我打好仗就行。就是他倒是真是各司其位了，但是中国古代其实是非常看重臣子的这种全方位的发展，为人你能不能够更大限度的为国家为朝廷做事情，你能不能立德立功立言，你能不能立德，他非常看重这个东西的。李广身上就有着那么多的优点，所以呢司马迁他对李广啊可以说是有高度的评价。你看他最后在那个太史公约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经传当中说过，身正不令而行，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说这就是说李将军啊，吾余睹李将军循循如鄙人，口不能道辞。他说我看这李广的样子呀，就是一粗人啊，就是可能也就是一村夫的样子，也不太善言辞。但是等到他死的时候，天下知与不知皆为敬哀，都为他哀悼，比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他的那颗真诚之心呢，比士大夫要强。司马迁引了一句非常现在一直用的一句成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李不用讲话，下面自有一条小路，因为桃李自然就会吸引别人去摘取它。他说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李广口不善言辞，他不用说什么，大家都知道他好。所以在这里边可以说司马迁对李广的评价，就是个人的人品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虽然说他也很直率地写出了李广的不足，但是瑕不掩瑜，就这个人身上这种神勇、仁义、忠诚，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地写出来了。 李广将军一生未得封侯哈，这里边可能会有他自己的一些弱点， 对， 但也确确实实他很委屈， 对， 很冤枉， 对， 相比于他同时代的人来讲，最后他只能用那个自杀来明志， 对，以此明志， 对，所以说呢，这个悲剧的这个结局呢，在我们今天看来确实是特别的沉重。那么我们读经典就要学什么看什么，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可能也会有诸多的不如意， 对， 不如李广说那个时候要杀伐决断哈， 对对对对对， 都会遇到一些多多少少的坎坷呀，怎么样去面对自己遇到的一些不被重视啊这些遭遇呢？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其实李广的经历，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的经历身上其实都有多多少少体现， 对 吧，都会有这样的痛苦。事实上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古诗文当中大量存在的， 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呢？我觉得这里边呢，先要有一个比较冷静的分析啊。实话说，李广不遇时，确实他在时上，就是在客观上，他确实也有他的这个困境。 比如说当时是处在一个汉朝的战略的防御期，他以一人之力守一方平安，但是也难保不战败，所以呢这里面确实有客观上的这个时运的问题。同时呢，司马迁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批评统治者汉武帝啊，任人唯亲，唯个人好恶，以个人情绪左右用人的看法，就是这个汉武帝的问题。一方面呢，制度上拘泥，过于拘泥了，哎，必须得积累多少功劳；另一方面呢，主上也不明，同时呢，这个时运又不济。从主观上看呢，李广身上呢，善于打防御战、遭遇战、攻坚战，他不善打大规模的作战。那事实上，你从这个司马迁的记述当中会发现，很多大规模作战，李广不管什么原因，他最后没有取得成绩。同时，李广身上也有些不足，比如说行兵上险呐、负气使性啊、滥杀降卒啊，就等等等等。当然，所有这些原因里边，归根到底还是当时的制度的问题，还是主上的问题啊。这是从客观上去分析。那么我们今天在遇到这种委屈不足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就是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个事情的原因的话呢，我们可能就只剩下生气了，只剩下委屈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那么我们也要更清楚的能够更认识一个什么问题呢？李广一生就是想封侯，但实际上呢他没有封成。可是在史记当中，在古往今来人们的口碑传说当中，说李广的远远多于说卫青的，但使龙城飞将在啊、对吧，就等等那这样的诗，大家都是在以李广为荣的。所以这就是这个司马迁所说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广的努力，李广的神勇，李广的仁爱，其实仍然还是获得了众多人的这份爱戴的。在历史上搞科举考试，状元还是很多的，但真正能够让我们记住的状元也没有几个。所以呢，评价李广的一生呢，他没有封侯固然遗憾，但是李广这一生，我觉得他最大的价值就是他用他的人格、神勇，为汉朝保一方平安，让他部队最大限度的减少生命的损失，然后用他的人格团结了他的部下。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他对这个社会的一个贡献。当我们更多的把事情做好，而不是事情所换来的结果看重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我们心态就会平和一些，获得社会的肯定啊，那当然很重要，那是一种激励。但是有些东西，我想只要我们努力去做，你看人李广那么委屈了，人家还在努力，对吧？还在拼命，有些事情可能也就是水到渠成吧。所以我想，可能也是我们在读经典的过程当中，哎，我们自己多多少少会有些体味和收获。 每一篇列传读下来，其实都会让我们有所收获。 对， 人生境遇不同， 对， 可能你悟到的那个点也不一样。 是是是。 所以我们希望呢，通过品读经典和大家共勉。感谢何健老师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谢谢您。 嗯，好，再见。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听我说，手牵手。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